Rega Finance 一个金融资讯的网络平台，由今日至2014年12月31日，只要你是 Rega 先的会员，就可以用港币2200元登记成为 Rega Finance 的一年会籍，非会员价港币2530元，请将会费存入至中国银行户口012-884-000-95083深蓝制作公司。请将入数证明连同阁下想使用的登入名称和密码电邮到去 regafmember@gmail.com， 标题 RF 会员，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 四面漏屌，八卦抽水，我是你们的呃拉一周节目主持人柏原太河。呃拉呃得有几尽，你要听我们呃拉一周啦。你听紧的是 Regazine，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和无限连线的网络媒体。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啦，翻嚟今个礼拜嘅今日讲故仔，今日就系11月10日嘅6:30。 系啊。 咁啊，好易记嘅，11月10日，点解咧？点解？知唔知啊？听日系咩日子？ 光棍啊嘛。 系啦，因为听日就光棍节。咁啊，大家即系11:50嗰阵时，你就报定淘宝个网，睇下有啲咩。因为佢搭正12:00就开波噶啦。 系啊， 系啊。 哦。 咁你就报定啦吓，睇下有啲咩，有啲咩平嘢扫翻嚟啦啊！咁啊，希望你揾到啦。 啊，有冇黄色嘅遮嘛？ 遮都冇啊，莫哥系黄色嘅遮啦，你喺淘宝而家买个 cam 都唔易啊。咁啊，嗱，讲讲今日个市先啦。咁今日个市都唔需要我介绍啦。 系啊， 就系呢个嘅万众期待，吓呢个声嘶力竭嘅沪港通，终于有时间表啦，就系下个礼拜一开始啦。 最后要靠我哋嘅梁振英特首。上一上京先至 confirm 到个时间， 系啦系啦，真系 居功自慰啊！ 又话惩罚，惩罚咗一阵，咁又两个礼拜都唔够惩罚咗，就俾翻你啦。 系啦， 咁啊，所以可想而知，你话沪港通对边个市场有意义咧？咁啊，可想而知都唔使我再去讲啦，系咪？吓，咁就话沪港通嚟到啦，咁好多人都会关注几番嘢嘅。即系好多沪港通里边嗰啲谂法啊、理念啊，就不再重复啦，我都讲好多次啦。咁啊，第一样嘢就系话对啲券商股会唔会有好处啊？ 系啦， 阿迪你有冇兴趣买啊？ 喂，我真系想买你公司喎，咁多只唔拣，真系想拣你公司喎。 点解咧？ 我直觉觉得佢穿7蚊楼上咯，同埋呢一阵系即系。唔系再即系我睇落去唔似炒6030啊，或者炒海通啊嗰阵，我系其实上个礼拜已经睇到6881噶啦，我系啊，咁我咁因为佢7蚊顶嘛，我就觉得有今次真系有可能穿七。 嗱，我冇睇咗几只啊，即系国泰君安得唔得啊？ 咩 number 啊？话俾我听。 我真系唔知道。 我 真系从来唔会睇呢啲股噶啦，你知噶啦吓。咁就嗱，即系而家我哋一定要将佢深化少少去讨论啦。 好啊。 如果再讲一啲片面嘅嘢嘅话咧，咁啲 member 咧就会一定唔满意噶嘛。好啦，咁啊嗱，沪港通出嚟，我哋分咗两节先。第一节咧就系话。国内人落嚟香港买港股嘅 ，OK， 国内人落嚟香港买港股，当然嗰个上限就系每日100亿送啲啦，系咪？咁呢样嘢喺嗰个市场里边，喺港交所里边已经系 factor 紧呢样嘢啦，因为即系你条数好易计嘅啫，100亿每港股每日成交大概800亿，即系1/8啦，多咗系咪？咁啊，所以对个成交量就好易计。好啦，咁个问题我哋要 in depth 啲去睇啦，咁问题就系话。边类嘅国内券商股会比较受惠啦？ 國內券商股其實大家而家喺香港上市嗰啲，大家都不相伯仲嘅啫。譬如你話海通啊、銀河啊、國泰君安啊， 1788啊，國泰君安 1788， 今日升毫七至3.1%，5.8%。 係啦，咁邊類理論上或者係嚟緊個實際上係會受惠啲咧？咁你要睇下嗰個投資者組合啦。嗱，如果你話嗱，以國泰君安為主，國泰君安嗰個大本營基本上喺中國嘅南部嘅、南方。咁嗰一扎人呢，老老实实佢係真係唔需要沪港通嘅。譬如广州神早落咗嚟香港㗎啦，嗰啲人如果要开户嘅就神更加神咁早开咗啦。咁而但相对嚟讲，你话啲北方基地嘅券商嚟讲呢，佢哋沪港通呢係对佢哋嗰班客又想买港股呢係会有个便利嘅。譬如你西人萬國sorry， 你呢個國泰君安，你有客話、我想買港股啊，咁樣咁國泰君安咪咁你搭一兩個鐘頭直通車來香港搞掂佢啦。咁、如果你話你個基地喺北京或者更加北嘅地方嘅話，我有興趣買港股喎、咁話你幾千蚊搭個飛機來香港啦咁樣。咁而家你唔使搭飛機來香港開滬港通，咁所以對北方嘅券商呢，佢嗰個機會係會相對大啲嘅。咁好啦，第二个层次就係话香港人返去买 A 股啦。 係啦。 Okay? 麦迪你有冇兴趣返去买 A 股啊？我上次问咗你喎，你冇兴趣喎。 冇兴趣。冇兴趣。 好炒得你都冇兴趣喎。 係啊。 咁对咩人会有兴趣呢？咩人会对即係最对呢个沪港通即係香港买 A 股係个兴趣特别？你唔好计啲旁边壳啊，或者係屎忽行八卦下手行下嗰啲啦。 我諗两类人啦、第一样嘢、你即係我又唔可以话忽略旁边壳嘅，即係从来喺香港 有 个市场听消息嗰一集。 但嗰啲你分析唔到有几大㗎。 係啦。咁第二样嘢嘅就係、一啲有實力嘅人要配合喺上面同下面去玩一隻股票嘅，我估係咁樣囉。 你都可以咁講，呢一類我哋總結為一啲基金啦。 OK， 係咪即係唔係你同我啦。 係 啦。咁嗱，如果你對於啲基金經理嚟講呢，即係佢行返滬港通呢條路呢，亦都係可以咁講係 make sense 嘅。因為如果佢以而家咁講，佢要用呢個嘅 QFII 買 A 股，佢每年要收 10% 增值税㗎嘛。咁但係你經滬港通嘅話呢，就唔需要收㗎嘛。咁所以就有理由相信，或者即係大家都估佢哋開頭嗰一 part 呢，就一定係佢霸晒㗎啦。就係話佢哋會喺個 portfolio 呢沽咗啲 A 股。然後就會用滬港通呢買返啲 A 股，咁每年呢起碼都個增值税啦，都少收少 10% 嘅。咁所以大家都估計呢，就係話呢一扎客呢就會逼爆咗嗰、那個即係香港上 A 股嘅 quota 嘅每日。直至到佢哋真係叫做轉晒倉為止。咁呢一堆對於啲券商嚟講呢，有好有唔好嘅。好嘅就係話呢，即係本來嗰個基金客，譬如大摩有个基金啊，好想做佢生意，咁一路以嚟呢都做唔到嘅，因为譬如一啲券商咁样，你又冇 research 底啊，又唔係巴闭个人啊，咁人哋都未必会睇你，未必会俾生意你。咁如果你而家有个沪港通啊，可以帮到佢用沪港通买 A 股去悭到啲税嘅话呢，咁佢会开喺你度开 account， 佢会嚟緊唔知啦有冇机会呢就会俾多啲生意你嘅。咁唔好嘅地方就係咩呢，就係嗰个行政上面嘅麻烦啦，同埋条数点样拆法啦，即係同 A 股即係上面大陆嗰个公司点样拆法啦，个佣啊未必会拆得多，但係你又要焗住做嗰隻啦吓。咁所以即係有对于券商股嚟讲呢，即係呢个沪港通呢其实係有辣有唔辣嘅。有辣有唔辣。但总体嚟讲呢，有沪港通嗰个 turnover 就应该会加，你加一蚊都叫加一蚊啦。 加大咗嘅。 係都系会加大咗嘅。咁、但係你话个盈利能力系咪同样系都系大咗呢？我唔敢答你嘅。因为嗰个嘅行政成本到最后有几多呢，咁唔知嘅。咁但当然即系成个沪港通嗰个意思，即系就唔系代表话要你班券商或者你班港交所要赚多啲钱啦。呢、這个即系我不嬲都讲啦，系人民币国际化或者系人民币要即系 A 股市场开放嘅其中一步啦。 系啊。 咁如果你讲到即系国际化 開放咁樣，我哋又要講呢個嘅 APEC 啦。 嗯。 啊，咁啊 APEC 就差唔多。應該完會咯噃，十號咯噃嚇。有咩講咧？咁啊，當然就好多嘢講啦。如果要講嘅話，咁其實我喺 Facebook 裏面都寫過啲嘢噶啦。咁我用口就係再講多一次啦。啊，咁啊，以往 APEC 咧其實就冇嘢炒嘅。 嗯 ，APEC 開咗咁多屆，邊有嘢炒過啊？但今年北京嘅 APEC 咧，就似乎就話題就多啲嘅。 係。 咁、那個話題就其實圍繞住一樣嘢，就係中國政府兑1000億出嚟，就成立依個嘅亞投行，亞洲投資基啊投資乜鬼嘢行咁樣啦，就成立 亞洲投資開發銀行 啊咁上下，係啊係啊係啊咁嘅嘢啦嚇。咁 中國 set 依個嘅亞投行亦都無可厚非嘅，係咪？咁佢中意整依啲咁嘅。嘢咁你都阻佢唔到，咁但係點解今次呢個亞投行會回響會相對比以往 APEC 嘅議題都要大呢？咁即係主要就係大家都即係尤其是西方國家啦，都係一個嘅中國威脅論嚟到去講呢樣嘢啦。咁呢個中國威脅論就係咩呢？嗱，如果你回顧翻我之前做過一集講 TPP 嘅，係咁嗰集其實個大概意思就係話咧，美國就好贊成亞洲搞 TPP， 甚至乎美國想牽頭亞洲呢個 TPP 嘅， 係啊， 佢個牽頭當然就係包括日本同埋韓國啦，咁、中國佢哋會 invite 中國入去 TPP， 咁日本亦都係睡咗中國好耐入去 TPP， 咁嗰集嘅節目我就講過就係話中國真係千祈唔好入 TPP 啊，一入 TPP 咧就賴嘢㗎啦咁樣。好啦，咁可能真係因為習近平啊李克強都知道入 TPP 唔係辦法啦，最後會一個陷阱啦嚇，咁搞咗個亞投行，咁亞投行同個 TPP 有啲乜嘢嘅區別咧？個區別都一樣嘅啫，亞投行就冇美國份，呢、這個 TPP 咧就美國揸旗嘅。咁冇美國份嘅亞投行會發生咩事呢？點解中國會咁豪掉1000億入去先呢 ？set 啫，成立啫，係咁依都掉1000億入去，即係你玩得順嘅話，10000多億都日日同你掉都得。咁因為用呢個亞投行咧，中國就可以做到達到兩樣嘢。第一樣嘢最主要咧就係嗰個嘅人民幣亞洲化。因為嗱，譬如你啱啱出咗啦，就係話馬來西亞銀行可以。其中做呢個嘅人民幣海外結算嘅其中一間銀行啦，我都話啦，點會得中香港啲銀行做啊？因為如果你馬來西亞啲銀行可以做人民幣結算，譬如新加坡銀行或者越南一啲嘅銀行都可以做人民幣結算嘅話，配合到呢個亞投行喺中間咧，即係話成個亞洲區 ，at least 喺個東南亞嗰一堆嘅國家嗰度，亞細安嗰扎國家度，佢哋就會用多啲人民幣啦。 係。 佢哋就會用人民幣做呢個嘅貿易啦。嗱，我唔知係近排啊，定係一路都有啊。咁我有一日，我尋日咧就上睇 YouTube 喎，我唔知睇咩 YouTube 啦嚇。咁咧有個廣告啊 ，YouTube 有廣告，我唔知乜鬼銀行定咩服務機構嘅廣告。咁、那個廣告係咩咧？咁通常你 YouTube 啲廣告佢 count 到4秒可以 skip 你，一定 skip 噶嘛。我睇曬嘅。咁、那個廣告咧就係話有個商人咧，即係生意佬咧，就話咧：哎呀，我而家要用乜有個方法係可以用人民幣結算，就係、是、做貿易交收嚇。咁哎呀，我以前未試過啊，我唔識啊，聽講又話咩好多優惠啊，又方便咗啊咁樣嘅嚇。咁啊，即係可以你都知道就係話有一扎嘅銀行佬。已經係配合咗中國政府嗰個意思，就係話咧搞呢個人民幣貿易啦。以往嚟講，人民幣貿易，因為人民幣唔係國際貨幣嘛，咁你俾人民幣我真係睬你都傻啦。梗係你喺即係呼香港作為一個嘅銷售渠道，譬如你賣落越南，我唔收你美金，我收你人民幣，你都黐線嘅係咪？咁而家即係似乎有個鋪排就係話咧，人民幣 OK 㗎啦。反正我啲貨都喺大陸過嚟嘅、我賣去越南，你越南有人民幣咩？你俾交俾我咯，我拎住啲人民幣，我拎翻大陸嗰度出糧咯。咁所以即係佢就呼個亞投行咧，就想喺亞洲裏面咧，就成立一個嘅人民幣嘅結算中心，從而咧就變成一個嘅亞洲區嘅貨幣。唔係亞洲區嘅貨幣，係一個全亞洲可以成為一個儲備嘅貨幣。 係啦， 因為當你個貿易用人民幣做嘅貿易越嚟越大嘅時候咧，你個國家你自然就儲備咗人民幣喺度噶啦。 冇錯。 咁當然美國一定唔想啦。 嗯。 美國就算你話歐洲嗰陣時金融海嘯之前話， 要將歐羅變成一個嘅儲備貨幣，變成一個全球普及嘅儲備貨幣，就即刻整個金融海嘯出嚟啦。即係唔係可能唔係即整出嚟，特登整出嚟啦，就利用個金融海嘯將你個歐羅打到你成個歐洲打到你散咗啦。咁你而家見到中國如果人民幣有機會成為一個亞洲區嘅儲備貨幣嘅話咧，美國佬一定出招嘅，佢一定唔俾你咁做嘅。咁但係點樣唔俾你咁做咧？唔知啦，就睇下奧巴馬啦。咁所以咧，即係今次 APEC 咧，另一個嘅喺國內裏邊咧，另一個不明朗因素咧，就係、是、奧巴馬輸咗國會。奧巴馬輸咗國會，如果奧巴馬之前上個禮拜嘅選舉個國會都贏埋嘅話咧，奧巴馬可能真係會發功嘅。嚼你嘅 APEC 嗰度，咁但系 APEC 咧，美國咧似乎好靜，因為我相信咧就因為個國會輸咗，咁奧巴馬都要同嗰個嘅共和黨傾一傾噶，咁喂我而家同你唔同黨，但系我哋面對住個中國呢個嘅威脅論，你哋有啲咩諗法先？我作為總統，我配合你啦咁樣，或者係你哋嗰個共和黨要配合我得噶，係咪？咁所以即係 APEC 你加埋美國嗰個選舉。即係奧巴馬嘅選舉失利嘅話咧，就個不明朗性係增加咗嘅。咁亦都係因為不明朗性增加咗，美國個不明朗性增加咗，你見到中國咧，尤其是習近平咧，就將佢所成個大唐盛世咧個 picture 咧就推曬出嚟啦。嗱，啱講個亞投行會令到人民幣呢個嘅亞洲化先啦，唔好話國際化咁大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呢個嘅呢個一啲產能過剩嘅行業啊，亦都可以通過亞投行咧，就出去舒緩曬嘅， 拱出去。 係啦，嗱，上個禮拜咧就呢個嘅阿李克強咧就忽然之間咧就同啲中聯重科啊嗰啲咁嘅蛋散傾偈嘅，咁啊當然就係佢用一個國務院個經濟會議小組召集咁樣揾啲咩老細巨頭傾啦，咁啊問咗條問題嘅，咁啊跟住中聯重科就狂勝，問咗咩問題咧就話。你间公司做到几多海外销售？中联重科，因为中联重科啊产能过剩到晕咗啊嘛，三一重工嗰啲做嗰啲建筑机械啊，咁啊佢都要答噶，做咗两成。咁啊李克强女讲太少啦，这个比例太少啦。跟住就到 APEC 开会，跟住就知道啦。哦，原来你个 APEC 其中一个目的咧，就将呢啲产能过剩嘅东西咧，就推落去亚洲嗰度啦。因为我要搞个亚投行嘛，咁我搞个亚投行，你啲马来西亚啊、越南啊、老挝啊、柬埔寨，梗系攞埋嚟噶啦，梗系跟大佬噶啦，系咪先？咁你跟得埋嚟嘅，我要帮你搞基建噶嘛，我要帮你搞嘢噶嘛，吓、啊、咁我有啲机器，喂，反正我喺大佬都沤臭噶啦。定埋嚟俾你用啦，平啲卖俾你啦，咁啊，所以第二个目的咧就系话将国内不断咁样累积或者不断都解决唔到嘅产能过剩嘅问题咧，就通过呢个亚投行咧喺亚洲区里边咧就砰砰声咁输出去嘅，系啦，咁啊嗱，呢度停一停先，就系要讲一讲咧，就系话对呢啲公司有咩好处啦？因为要牵涉到个基建，有咩好处啦？其实就好处一样。就係、是、話過去咧壓到佢哋個 inventory 死曬個產能過剩咧，佢有機會會甩咗鬆綁。個唔好處就係話咧，因為佢中國而家牽頭幫你搞基建，阿迪你嗰個咪，譬如阿迪你代表越南嘅，你嗰個咪國家真係啱啱開始，路都冇條嚇，橋又冧嘅，我幫你起。咁你話啲孖展可以收得幾多咧？咁啊，梗係唔多啦。咁你冇我搞个亚投行，我帮你搞嘛？咁我仲收你60-70% 孖展咩？咁啊，所以咧个 turnover 会大咗嘅，但系嗰个孖展咧就冇帮助嘅吓。咁、啊、所以基建股咧亦都一样咁嘅情况。好啦，咁啊，去到啱啱讲就系话习近平啊，将佢嗰个大唐盛世咧成个 picture 拎咗出嚟啦。其中一样咧就系一带一路啦。有冇听啊？有冇听过？ 听过下， 一帶一路咧，其實就即係我就好鬼想死爭中國咧，即係呢啲嘢咧就要 icon 咗佢啊！即係一帶一路其實就係陸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經濟大咁啊，咩大啦？路咧就係海上絲綢之路，所以就一帶一路，其實一路嘅啫，陸嗰條咧，陸路嗰條咧就係由中國沿海啦，就一路通過呢個俄羅斯。就伸展過去東歐，海路咧就係、是、又係沿海啦，一路向下行，行過東南亞，穿過去嗰個嘅印度， 印度同埋亞洲接壤嗰條唔知咩海峽嗰啲咩咩 一時唔記得咗 咁嘅東西啦，咁啊穿翻上去歐洲嘅。 簡單啲講就係、是。就是元朝嗰个版图啦，一个就是郑和下西洋嗰个路线图啦， 一个就是唐三藏嗰条路嘅，系啦，所以就大唐盛世嚟嘅，咁、所以就话搞一带一路，咁一带一路当然就搞到成扎基建股就亢奋异常啦，咁点亢奋法呢？就因为你好简单，你全部都系一个嘅基础建设嚟嘅，基础建设尤其是系陆路嗰度，哇，嗰条你自己喺地图嗰度话。嗰條鐵路由北京，你唔好話北京咁簡咁輕騎啦，由溫州工業重點一路啲貨送到過去俄羅斯，跟住用阿普京幫你掕落去東歐，甚至乎掕落去西歐。你諗下嗰條鐵路幾犀利？ 係啊， 咁但係即係呢啲生意會有嘅。 嗯， 無論如何都會有，就算你行唔到落西歐，行到落俄羅斯都必定會出㗎啦。 嗯，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呢啲咁嘅鐵路，就算俾你起。你都唔会赚得多， 系啊， 因为第一个成本效益系真系唔高嘅， 嗯， 吓，即系除非你嗰条陆路真系嗰个嘅运输带系运输得好犀利啦， 嗯， 嗰条丝绸之路，咁、但系就系、是、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由中国嘅沿海一啲嘅工业重镇运货过去欧洲，即系敷呢条铁路过去欧洲、其实系多久余嘅， 系啊。 因为而家已经有船㗎啦嘛， 吓、 咁呢条路就只係因为呢佢要配合俄罗斯普京嗰个嘅强势呢佢楞落去㗎咋嘛，如果唔系你正路都系行船会比较好啲嘅、你行火车你諗下火车太好长但系站与站之间呢你諗下北京同俄罗斯中间系冇嘢㗎大佬啊。 係啊。 你除咗经过个蒙古之外 冇啊。 你劏两只羊之外你系中间系冇嘢。咁、所以嗰、个 cost efficiency 其实唔襟玩嘅。咁、但系你为咗个大唐盛世大唐嗰阵时有丝绸之路你老虎都要整个丝绸之路喺度啦。咁所以照起。咁但系对于所以对于基建股嚟讲呢佢系会有汗水但系就冇乜凉水嘅。就冇乜肉食嘅呢啲。咁但系唔紧要个饼好大。咁每譬如你每个 contract 都系2%、3% 咁样个饼大咗你都会赚到钱嘅。咁、但系你唔使指望个孖展会拉高。咁至于即系题外话就系1186啦。因为上个礼拜到今日嘅1186呢就非常之咁激情嘅。因为上个礼拜呢就爆声就话佢墨西哥攞咗 contract。咁好长嘅亦都系一个几 substantial 嘅一个嘅幾標誌性嘅海外 contract 啦，因為呢條鐵路係墨西哥裏面咧好重點嘅一個基建項目，咁啊1186攞咗，哇，咁啊就全中國喺度食咗丸仔咁樣好亢奮啦，哇，佢哋終於唔係話起一啲嘅中東嘢啦，或者非洲嘢啦，終於去到啲南美洲國家啦，咁啊爆聲啦，咁啊點知喺禮拜五嘅時候咧，墨西哥話咧， 喂 ，cancel， 係， 即係。即系吹到你啤一声，咁啊墨西哥政府里边，即系墨西哥政府系点样去倾呢啲咁嘅国家嘅项目呢？当然系冇人识、冇人熟墨西哥政府啦，系咪？咁而家系咪叫做 cancel 咗呢？又好似唔系嘅，就只系话咧，你嗰个投标过程咧，你得一个投标啊， 系啦， 吓咁。咁好似唔係好啱數，咁我覺得佢話嘅唔啱數呢只係唔加只係爭嗰條台底數嘅啫。 係啦。 係啦。咁而家佢就話 open 返個投標即係全世界公司都可以過嚟投啦咁樣。咁但係我都有理由相信都係中鐵建會贏㗎啦。因為佢而家造價係40多億美金㗎咋嘛。咁大條鐵路喺40多億美金我唔知道墨西哥啲物價點樣啦。都應該係平噶啦， 平咯， 都应该系平噶啦。咁因为礼拜五出嚟嘅时候，出呢个 cancel 嘅消息嘅时候咧，确实有好多政治上边嘅阴谋论嘅。如果你配合翻成 APEC 咧，咁你谂下奥巴马政府可能喺墨西，因为墨西哥个政府都好俾美国政府控制嘅啫， 喺下边啫嘛， 喺下边啫嘛。可能系咪话，哇！你一路一大又亚投行又人民币国际化讲到咁激，我喺墨西哥嗰条铁路里边咧，我讲两句。挫下你锐气先，即系会唔会咁？我当时会系咁谂嘅，咁我原来而家 at least 叫做澄清咗，就话唔系，我想公平啲、大家都可以变， 收唔够啫， 系啦，但系暗砍啊，梗系收唔够啦。大家你知墨西哥即系嗰啲贪污亦都 我一开头谂嘅，收唔够啫，条数好快搞掂噶啦。 應該，所以今日就升翻，因為大家都相信就應該會搞得掂嘅。係 啊， 咁啊講到即係鐵路或者係火車嗰啲嘅成本啦，有即係近排其實都好多人問過，就係有個網友喺街撞到我一問，喂，我佢揸住三隻， 嗯， 南車北車各一，再加埋隻株洲南啊，好似上個禮拜講過啦。上個禮拜節目講過，咁啊，但係而家已經係停牌兩個禮拜，都未復牌啊！因為嗰陣時講話停牌五日嘅啫，咁、 嗯、 件事咧係咪要出咗啲事咧？咁啊，真係有少少擔心。 嗯， 嚇、啊，嗱、上個禮拜講咧就係話國務院就派人落去咧就傾佢哋嘅重組嘅。 嗯， 呢樣嘢係相對比較少見嘅。 嗯， 嚇、啊，因為即係通常重組都、就、係、是你自己閂埋門搞掂佢啦，你攞咗重組方案咧俾國務院拍板啦，咁啊通常都拍板嘅，唔會幾吉吉嘅。咁但係今次國務院派人落去同佢哋傾咧就即係少見。咁傾嘅，咁上個禮拜都講過啦，咁啊南北車即係各有前因各有後果㗎啦，咁我再即係緊再講一講佢哋嗰個歷史背景啦，咁就我有記錯咗，好似上個禮拜講過，又好似唔記得咗有冇 輕輕提一提㗎咋，我問你㗎嘛， 係啦，咁而家嗰個話出咗亂子仲未復牌個問題喺邊度呢？據聞就即係傳聞講呢，就係話呢要等到南北車兩個老總退休先有得傾， 唔係啊， 咁啊， 咁退休好簡單啫，要佢退休，作為阿爺嚟講，兩件雙規就已經退咗休啦。 嗰啲唔係叫退休， 嗰啲係被退休啊嘛。 嗰啲被退休係啦， 簡單。 咁你可以好簡單，你話退休，咁退休之後先傾得。 嗯， 下个礼拜你退休 系咯， 咁得嘅 系咯， 系冇问题嘅吓。咁、嗯、啊，但系即系而家出到咁样，就系、是、国务院都好似驾驭唔到两间嘅火车公司咧，又确实又令人有啲担心。担心嘅系咩？复牌嗰阵时话俾你听，唔重组住， 嗯， 唔重组住咧，就即系将以前嘅嘢继续掹落去啦。咁、嗯、就麻烦啦。一点解咧？一定要有少少时间讲南北车历史。 嗯， 点解当日会拆南北车咧？ 唔知道、啊。 因為其實咧，呢、這個世界咧，尤其喺中國咧，好鬼死喺歷史上邊，我唔知道用個咩 terms 嚟形容啦，就好鬼死嘅行一啲嘅冷戰思維。 嗯， 就譬如越南以前就南北越， 嗯， 韓國就南北韓， 嗯， 歐洲即係德國就。嗯就東西德就硬係要硬拆開啊！咁、嗯、啊，即係譬如中石化同埋中石油都係嘅，電信同埋移動都係啦，咁、 嗯 啊、都係要南北分開。咁啊，當年咧嗰陣時係講緊2000年嗰陣時候嘅，2000年嗰陣時候咧，基本上火車公司啊、火車鐵路啊、工程啊同埋呢個嘅鐵通咧，即係火車即係鐵路通訊公司咧、 嗯， 都係歸納喺鐵路局嘅。啊，咁嗰阵时相安无事嘅，咁铁路局嗰阵时2000年嗰阵时铁路都唔系话好快嘅发展，未有和谐号嗰阵，啊，咁啊即系 hea 下 hea 下咁样啊，咁系年年春节嘅时候俾人闹一镬嘅啫，话点解又买唔到车啊，咁多黄牛飞啊，咁多假飞啊，咁但系点解讲到2000年就要搞分拆咧？因为有间铁通，2000年嗰阵时系科网股热潮，你嘅有间公司有个通字啊，有间通讯两个字啊。都除到你爆㗎嘛。咁嗰陣時佢就鐵路公局呢見到嘩可以有間鐵通好入㗎咋鐵通。鐵通係做咩呢？就係、是、鐵路嘅通訊㗎啫。鐵路嘅通訊包括咩呢？就係、是、鐵路沿線嗰啲信號嘅通訊同埋鐵路沿線嗰啲電話亭。 Okay. 即係你喺長沙個站打電話過去武昌個站你可以呼鐵路嗰、那個電訊系統嘅。有嗰啲电话亭嘅啫，其实就唔值钱嘅。但点解嗰阵时忽然值钱呢？就又系多得呢个嘅中电信啦。中电信嗰阵时咧就搞咗个小灵通。 嗯， 小灵通系乜嘢呢？小灵通就系话其实系一个固网嘅，嗱，铁通就是一个固网嚟嘅、 啊。 不过喺个叫固网咧就系喺铁路嗰阵时起埋嘅啫。小灵通嗰阵时就系话咧，中国电信见到中移动咁犀利，我又冇得嗰阵时中电信冇得做移动嘅。咁、跟住就话呢我整个小灵通用个固网做一个无线电话。咁、所以嗰人铁通呢就话呢哎我都得喎、我嗰啲电话亭整下整下整咗个无线电话网络出嚟都得㗎喎。咁嗰陣时铁路局呢 有好多公司咧就揾呢个嘅铁通倾嘅， 嗯， 哎，我同你合啦，不如我买咗你啦咁样，咁啊铁路局咧我估啦，呢下以下就我估啦，见到咦嗰间咁嘅死人垃圾铁通都值翻几廿个亿， 系， 因为嗰阵时仲有只网通啊嘛，就俾李泽楷嚼咗噶嘛， 嗯， 啊唔系俾呢个嘅联通嚼咗噶嘛， 嗯， 啊咁啊梗系想收钱啦，咁我又冇理由。我喺铁路局里面无端端就分只铁通出嚟噶，咁好明显， 嗯， 不如成个铁路局拆开佢咯， 嗯， 就拆开火车公司， 嗯， 拆埋南北， 嗯， 一南一北拆埋个工程， 嗯， 拆埋啲建筑，拆埋个铁通， 嗯， 就所以咁样之系喺嗰个科网股嘅热潮底下咧，嗯，就整咗根南北车出嚟啦。 OK， 嗱，本来南北车咧相安无事嘅，用长江嘅分界，上边嘅就北车，下边就南车。咁你有你起整火车，我整火车嘅啫，就冇乜问题噶嘛。咁但系咧，随住中国即系大唐盛世嘅发展咧，咁啲火车又要出外噶嘛，卖出去出边噶嘛。 嗯， 好啦，咁就 PK 啦，卖出去出边又你唔可以讲南北分家噶，系嘛？譬如系嗱，濑咗两单嘢，第一单就土耳其，一单就系阿根廷嘅，又系要买火车，咁啊真系必啦。系边个做到呢啲规格嘅火车，咁你哋投标啦咁样吓。又因为呢、這个，譬如你做土耳其市场嘅话，南车又得，北车又做得噶嘛，冇地区分家噶嘛，咁啊出事啦。咁啊两间公司去争呢啲海外 contract， 咁啊争到咧两个国家都惊咗，因为点解咧？嗱，計一架和諧號咁嘅火車咧，佢嗰個整嘅火車出嚟咧，大概嗰陣時，譬如以土耳其為例啦，佢嗰個嘅入標價咧，大概$200,000一列車嘅，200幾萬至300萬，咁大家全世界都係大家咁嘅價啦。即係唯獨是我唔記得南車定北車咧，佢開個價$100,000， 嗯， 我俾你， 嗯， 因為佢蝕都要俾你，因為我要做海外市場，我要威。咁啊，搞到土耳其驚啊！你架車會得唔得噶，大佬啊？你我$100,000俾咗你之後，架車又撞啊，又甩碌啊，咁樣唔掂嘅。所以成張 contract 咧就俾韓國做嘅， 嗯， 跟住阿根廷咧又係咁樣啦。所以咧就中國政府有見，就你出到海外咧，你租人即係架車應該好 OK 嘅， 嗯， 行到嘅，但係你就因為要爭海外市場，一搞到彎曬咧，不如唔好啦。你兩個合併，呢、這個就係合。拼两间公司要重组嘅一个嘅前提嚟嘅， 嗯，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有，即系你话中国嘅企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系一个永恒嘅定律嚟嘅，咁啊，所以如果你话南北车而家重组，其实真系有佢嗰个嘅向，即系大唐盛世向海外发展嘅目的，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个重组里边以今次南北车为例，你内部有好多嘅斗争喺度。你內部國務院派人落去都傾唔掂數，應該係好大件事嘅，有個鬥爭喺度。咁所以即係呢個大唐盛世嘅發展咧，你其實內部你要處理好多嘢先嘅。咁但係唔緊要，內部嘅處理嘅嘢有好多行業上面要處理。咁但係只要人民幣夠強勢就得㗎啦。嚇，咁而家人民幣蘇花好強勢，因為譬如今日滬港通話開嘅話咧，其實人民幣嘅匯價咧係扯咗上去嘅。人民幣對港紙個黑市價咧係搶咗上去，大家都搶咗啲人民幣翻嚟先咁啊，因為大家會 feel 到隨住滬港通嘅開咧，似乎港紙嘅消失係一個倒數階段㗎啦。 嗯， 你準備定銀包擺定人民幣喺裏邊啦。 嗯， 咁我哋下節再翻嚟。 好， 大家好，我係阿迪，你依家聽緊嘅係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